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3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4，北京多云，13度到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会定于明天上午举行。 解读党的19大报告《伟大变革》第5篇《绿水青山看中国》，作何取舍，作何转变。 贵州毕节脱贫攻坚讲习所为农民量身定制致富菜单。 党的19大举行第5场记者招待会，介绍保障和改善民生情况。 党的19大新闻中心举行集体采访，聚焦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19大代表热议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19大报告在全国各地高校师生中引起强烈反响。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19大新闻中心昨天发布，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会定于10月2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我是大会现场直播的观察员王健，报告蕴含哪些重大的思想？ 我是时政记者马闯，这些重大理论经历了怎样的演进？ 我是上会记者张绵绵，理论到实践如何发展创新？ 层层深入，步步推进， 我们一起为您解读19大报告， 解读伟大变革。 绿水青山看中国，作何取舍，作何转变。 人民大会堂的很多厅都挂有巨幅的山水画，这些大好河山既是中国人的家园，也是中国人的骄傲。这些年出门查空气质量指数成为很多人的生活习惯，因为碧水蓝天清新空气有时候也是一种奢侈。从盼温饱到盼环保，从求生存到求生态，这是人类需求发展的必然规律。 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敬畏自然，习近平总书记在19大报告中没有用我们熟知的改造一词，而是使用了尊重、顺应和保护。 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 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报告里总书记描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候，在我们熟知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后面第一次加上了美丽二字。美丽中国生态拐点或许能比我们预想的来得更早一些。 拐点到来之前，往往已经做了很长的铺垫。960多万平方公里广袤大地，建设美丽中国的大格局需要大布局。5年来，从内蒙古的阿尔山到云南的洱海，从青海的察尔汗盐湖到黑龙江的黑瞎子岛，习近平总书记走到哪儿，对生态环境的治理就强调到哪儿。比如在2015年的年初，我随行采访他到云南大理考察，在白族村民的传统院落里，他对大家说：“ 说农村建设，要留得住绿水青山，特别是你们啊，依苍山之山，傍洱海之水，这个是得天独厚的。我说是流连忘返，我就舍不得离开。” 苍山云绕，洱海荡漾，蔚蓝水边的木栈道上，总书记提出要留一张特别的合影。 我说我现在看到这个水啊，希望多少年过了以后再照一张照片，那时候的水比现在更干净更清澈，如果不干净了我要找你们。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了这个理念。8年之后，在哈萨克斯坦，他再次用这番话赢得了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上千名师生的长时间的掌声。 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宁可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因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最生动的比照，最深刻的剖析了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这对矛盾的内在统一。这一重要论断也始终贯穿在习近平总书记的生态文明思想当中。 在2015年的9月，我国生态文明领域改革的顶层设计《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出炉，环保立法、生态问责、环保督查、节能减排、合长履职，对不顾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总书记说必须追究责任。 这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对于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不能手软，不能下不为例。 让子孙后代都享有青山绿水蓝天，在生态文明这个话题上，十九大代表每个人都有话说。福建代表于伟国、江苏代表史志军、贵州代表陈昌旭、河北代表周仲明认为，生态红线是保证国家长盛久兴的生命线，面对生命线不能越雷池一步。天津代表李鸿忠、江西代表刘琦、青海代表才人吉藏、内蒙古代表任亚平说， 今年呢，我们关掉了14000多家散乱屋小企业，我们算效益账、算发展账、算子孙账，把水搞脏了，把山搞秃了，那将来啊难以为继了，那要那点收入有什么用呢？ 党中央、国务院又赋予了我们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一个重大任务，批复了江西方案，我们也是有信心、有决心，在绿色发展、在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过程当中，做出我们江西啊应有的贡献。 我们在坚持常态化向自然保护区提供清洁油品，以确保三江沿周边环境持续得到保持和改善的同时，助力当地经济的发展。 如果人所生存的生态遭到了破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人所奋斗的一切都毫无意义。 20多天前，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正式发布。与此同时，东中部地区传出消息，今明两年就能全面完成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天天天蓝的幸福就在明天。 央广消息，今天下午3点，十九大新闻中心将举行第6场记者招待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环境保护部党组书记、部长李干杰介绍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建设美丽中国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中国之声将为您现场直播。 习近平同志在参加党的19大贵州省代表团讨论时，肯定了毕节在脱贫攻坚方面的探索，强调党的根基在基层，打赢脱贫攻坚战，关键要看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在贵州省毕节市，田间地头上的党支部、菜单化定制的讲习所，正在成为助推脱贫攻坚的加油站。央广记者张兆福、贵州台记者刘虎、黄庆报道。 小小讲习所成了脱贫攻坚大平台。10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党的19大贵州代表团讨论时，对贵州省毕节市把支部建在生产小组上、发展脱贫攻坚讲习所的做法给予肯定。 这个你讲的很好啊，我听了一下，的新时代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把它赋予新的内涵，还是一种创新。基层党建啊，一定要夯实，否则啊，我们叫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脱贫的话呢，是强有力的党的基层组织战斗力来加以引领。 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讲习所到底什么样？在农民家、田垄间、地头上，哪儿有贫困户，哪儿就有讲习所，讲的内容也都是五花八门。比方说，县里头出了啥扶贫政策，重点帮扶哪样的人，还有的讲到了大白鹅怎么养、核桃怎么种、传统的手工艺品怎么卖。毕节纳雍县文昌街道组织委员王淑应： 我们讲习所每次开展培训，都是通过广泛征求意见，再结合群众的所喜所盼，开展订单式的培训，力争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众的需要。 毕节纳雍县石板河讲习所专门给贫困户讲怎么养蜂，从蜜蜂的过冬喂养到保暖，再到冬季病菌防治，让大家听得明明白白。养殖户张明就是受益的村民之一。 我是10月份在他们的学养蜂的，学好我拿了50桶回去养，现在增产到100几桶，这个蜂蜜已经得了400多斤。 贵州首家脱贫攻坚讲习所今年4月份在毕节市威宁县成立， 十九大代表、毕节市委书记周建坤说，到目前，毕节共成立脱贫攻坚讲习所近3000个，开展培训10000多场。如今，习总书记的肯定让当地干部精神头更足了。 通过充分发挥我们党的基层组织的作用，把老百姓、把广大的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抱团发展，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输不起的脱贫攻坚战。 数据显示，党的18大以来的5年里，中国共有5564万人摆脱贫困，这个数字占据了全球减贫人数的3/4。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一系列举措，确保全面小康社会不让一个贫困群众掉队。央广记者刘一晨报道。 18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提出了确保到2020年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的目标。5年来，异地扶贫搬迁大大提高了脱贫攻坚的效率。19大代表、福建省宁德市委书记随军： 宁德的贫困人口现在呢下降到了34000，农民的人均收入也提高到了去年底的13500。我们是要遵循一个总书记提出来的这个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挪穷窝啊，治穷根， 摸清导致贫困的原因，才能对症下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在社会保障较弱的农村地区经常出现。19大代表、河北省眼科医院院长张明莲表示， 河北省的贫困人口中因病致贫的占到一定比例，我们一定要以习总书记的报告和党的19大精神为指引，进一步落实党的各项医改的政策，解决贫困地区的大病医疗和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问题。 除了因病致贫，没能掌握一技之长，导致个人及家庭增收乏力的不在少数。19大代表、菏泽市委书记孙爱军介绍， 我们编制了贫困人口分布、重点贫困村分布、扶贫项目分布3张地图，一户一案精准扶贫，对有一定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送去了修车工具、修鞋工具、爆米花机、豆浆机等等，这些都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真正脱贫还需要有走出困境的决心和自我驱动力。19大代表、安徽省委副书记信长兴： 聚焦深度贫困，集中优势兵力来攻克坚中之坚。我们将在这个新增扶贫资金、扶贫项目和扶贫举措上，向这些地区重点倾斜，来加大力度。 党的19大新闻中心昨天举行第5场记者招待会，围绕满足人民新期待、保障改善民生介绍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央广记者何源报道。 发布会还没结束，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的一句话就已经被不少新闻客户端推送：我们已经初步建立了分级诊疗体系，以基层为重点配置医疗资源，80%以上的居民15分钟内就能达到最近的医疗点。确实，病有所依是百姓最深切的期盼，而缓解看病难、看病贵，则是大家比较具体迫切的需求。截至今年9月，全国所有公立医院都取消了以药养医和药品加成，减轻百姓就医负担。 通过挤压药品豪宅的虚高价格水分，降低大型医用设备检查治疗的价格，开展支付方式的改革，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有效治疗。比如说，北京市今年公立医院改革以来，累计为患者节约了医药费用44亿元。 李斌表示，下一步将通过建立多种形式医疗联合体的新机制，让优势医疗服务下沉，辐射到困难地区， 扩大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的范围啊。我们现在覆盖面是4.3亿人，特别是要把贫困人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要全覆盖啊，有些困难家庭、慢性病家庭、老人家庭要重点覆盖，广泛的推广预约诊疗、远程医疗、日间手术、便民惠民的措施。 有记者拿着亲身感受的焦虑情绪问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很多人从孩子上幼儿园就开始着急，这种择校焦虑甚至会维持全学段一直到大学。 陈宝生认为，从过去想上学到如今想上好学的转变，这正是十九大报告中主要矛盾变化的表现形式。陈宝生在现场送出了几个红包。 第一个红包，到2020年，我们这个学前教育啊，就幼儿园毛入园率要达到85%。第二个，义务教育阶段，主要是均衡发展，着力化解择校热，大班额到2020年大班额必须完全消除，全面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到2020年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达到90%以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0%。 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十九大报告中的这句话引起代表的强烈共鸣。央广记者张文报道。 再给中国教育3年，到2020年，你就将看到一个崭新的现代招生考试制度，那也是新高考制度全面建立的时间点。十九大代表、上海教委工作党委书记于立圈表示，尽管改革跨度大，但只要规划合理、执行细致，达到平稳过渡，教育系统心里有底。 因为考生和家长是改革过程当中一个关键的主体，要使他们全程参与改革。比如今年全新的这个招录系统，我们实行的是培训到每一位班主任、每一位考生、每一位家长，以此来实现我们政府部门和考生、家长、社会之间信息对称，消除误解，还可以减缓焦虑。 回到今天，也许此时此刻你还在为孩子入园焦虑，为了能上重点小学较劲，报了多个课外班，以求不输的起跑线上。十九大代表、北京十一中学校长李希贵表示，目前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还没能达到均衡，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补课的乱象。 尽管我们在教育公平、教育均衡的推进上，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呢，那么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呢，客观还是存在的。所以，咱们在学区内、区域内实现教育的均衡，是起点、过程和结果实现教育的公平，我们还要做出很多努力。 2000多名十九大代表近日来到北京展览馆参观砥砺奋进的5年大型成就展，代表们表示对新时代开启新征程充满信心。央广记者王凯报道。 在展览现场，十九大代表们不停赞叹，在时速可达350公里的复兴号模型、墨子号量子卫星模型等一批科技成果展示区前，代表们纷纷驻足观看、合影留念。十九大代表杨丹： 从科技、工业、农业，包括刚才我看到的高铁等等，我真的感觉比想象中还要震撼得多，我更有信心。 海局代表说：上天入地下海，我们的装备太强大了，我感到非常振奋，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张建华代表说： 49年呢，我们国家呢变成站起来，改革开放呢变成一个富起来，那么这个新时代就是强起来。 十九大代表金里虎表示： 我是做教育工作的，我们会扎扎实实的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基础工程做强、做优、做扎实，用教育强国来支撑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党的十九大新闻中心昨晚就中国特色强军之路迈出坚定步伐主题举行集体采访，央广记者王亮、吴哲华报道。 说起过去5年军队建设的成果，长期从事军事外事工作的刘芳代表分享了自己的感受。 过去5年来，中国军队的朋友圈是越来越大了，目前我们已经与28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了防务战略磋商这样的一个机制。 来自空军的刘瑞代表任航空兵团某团团长，他曾和战友一起驾驶轰6K 战机，首次在西太平洋留下中国空军的航迹。他告诉记者，他所在部队远海远洋训练已经常态化、体系化和实战化。 我们团是2015年3月份开始实施远海远洋训练的，从训练的频次来看，最初的1年4次到现在的1个月很多次。 来自国防科技大学的王飞雪代表是我国卫星导航领域的专家，他说： 我们可以做10几颗卫星的北斗2号系统，现在我们正在建30多颗卫星覆盖全球的这个北斗3号系统。 陆军第74集团军某合成旅2期装甲突击车车长王瑞是来自基层的一位战士代表。 我们基层的一些士官选举、立功受奖、上学提干，都是 公开透明，公平公正。 十九大代表、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程连元昨天做客中央台，展望春城未来发展。央广记者任梦妍、李腾飞，云南台记者马月波报道。 2015年，习近平首次赴外地调研，选择了云南，提出要把云南建成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昆明市委书记程连元介绍了两年来昆明在落实总书记指示上所做的工作。 两年多来，我们提出了加快建设立足西南、面向全国、辐射南亚东南亚的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的奋斗目标。党建工程、经济发展、社会文明进步、生态环境保护、党风廉政建设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程连元说，在未来一段时间，昆明将分四个阶段加快建设区域性的国际中心城市。 未来的昆明将是产业发达的经济繁荣之城、创新创造的活力绽放之城、开放包容的现代大气之城、兼容并蓄的人文魅力之城、和谐宜居的绿色健康之城。 今天中午1点，党的十九大代表、辽宁省委常委、沈阳市委书记易炼红将做客中央台，聚焦沈阳加快转型创新、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之路。 每天打开一名党代表的微信群、朋友圈，感受他们会上会下全呼吸。党代表四地朋友圈， 我天天琢磨的就是和谐。 我们那个小孩说了，宣传栏的事儿已落实很快，街道上 一大清早，十九大代表、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书记吴亚琴已经回复了好几条这样的工作微信。 什么都有，相亲相爱一家亲是我的团队，长春市养老服务行业，然后呢有检察院的，有社工群，还有我们病人课堂。 准备6个面片，放了右线对折，改成长形。 我想把30多岁把他们组织起来，学一些丽人的技能。其实一个女人呢，应该带好一个和谐的家庭，千万个家庭和谐了，就整个社区都和谐了。 时光倒推10多年，长山花园社区那时候还被戏称为下岗社区，和谐俩字那时在这儿可是稀缺品。 以前都是挖的乱七八糟的，你走吧，下雨天踩一脚泥。 双职工家庭孩子没人管怎么办？空巢老人谁照料？ 不管有啥事儿，他都想在透前安排的周周到到。 吴亚琴的朋友圈更是成了居民们的留言板。 我们在社区旧城改造，那我的朋友圈有人就说了，修路也得最好是给我们留上停车位，然后我就会找施工单位。今年我们 在居民眼里，吴亚琴是他们的闺女、妹子、大姐、阿姨。 隔一阶段就有人会找我，姑娘啊，我想立遗嘱。没问题。 吴亚琴顶着白眼和压力建立起来的社区居民遗嘱库，现在已经有超过300位老人建立遗嘱，把不少矛盾纠纷化解于萌芽中。尽管已经奔六，从居委会的办公室到十九大的会场，吴亚琴依然在琢磨 更多的居民群众想的是什么，他要的是什么，还有哪块不尽人意。 总书记在报告中也提了要管理党员、服务党员，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们提出来的新的任务。 十九大时光，天津滨海新区， 高度522.2米。 王子峰坐在办公桌前，面前两台电脑，一台正显示一架无人机在飞行，另一台是他正在测试的一个系统，无人机语音播报。王子峰家在北京，今年开春，他和他的研发团队刚刚从北京入驻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 我们在北京上班的时候就是一个字，堵，但是在这边最多的2公里，走路就过来了。 总书记的十九大报告里两次提到京津冀协同发展，对家在北京、工作在天津的王子峰来说，切身感受可不仅是上下班交通这么简单。 产学研用4个字，学和研可有些东西是可以在北京实现的，生产之类你要批量去制造去应用，这些其实天津要承载很多，选择天津也是看到了未来的这种机遇。 搬到滨海新区不到半年，就在这个实验车间，王子峰带领团队制造出了只有手掌心那么大的集成无人机远程控制元件。 我们先进的技术也不能仅仅服务于京津冀，我们还是要拓展到我们 960万平方公里的全国的各个范围。 广东佛山， 晚上客户等太久了。 早上8点，刚结束休假的陈洪波赶到公司，今天要来好几波客户。 一个就是我们的大黄蜂， 在机器人生产车间，头顶接收器，脚踩四个轮，身披黄外衣的大黄蜂正在自如地挪动。它是一个搬运机器人，能拖载2.5吨重的东西，可远程操控，可室外运行，不用轨道，更能适应复杂的工作环境。 用那种老路子去做事情的话，发展太慢了。 陈洪波所在的广东嘉腾自动化有限公司涉及机器人研发领域12年，借助国家转型升级的契机，这几年赢得爆发式发展。谈到正在召开的19大，陈洪波说，他最动心的话是总书记说，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是我的想法跟他一样的，我们做企业就是借着这股东风走向全球。 19大报告在全国各地高校师生中引起强烈反响，请听报道。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教授悠扬表示，19大报告有关人才的论述让人备受鼓舞。 习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加快建设人才强国的提法，这是首次出现的。我认为这体现了党中央的深谋远虑，感觉非常受鼓舞。 赵鹏是山东理工大学资环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在与学生共同收看了19大报告后表示， 我们将在校园当中采取报告会、微课堂、主题日多种活动形式，同学生一道将19大精神贯彻落实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是我们这一代的，更是青年一代的。听到这里，南京大学报告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维吾尔族学生万里江热合曼说， 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时代担当。 燕山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研二学生李瑶则激动地对记者说，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19大报告中对青年的寄语。现在呢，我们正年轻，虽然我们咬紧牙关负重前行，但又足够幸运，可以用自己的奋斗见证这个伟大的时代。今天呢，我们为新时代打 call， 也为自己鼓劲儿。 连日来，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国际媒体报道热词。中国共产党为国家长远发展谋篇布局的战略远见与引领能力赢得世界点赞。央广记者张晓璇综合报道。 本月1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索契表示，俄罗斯对正在召开的中共19大密切关注。 毫无疑问，习近平所做的报告以及现在围绕报告进行的讨论，都说明中国致力于面向未来发展。 对于19大报告的内容，英国商人毕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给出了高度评价。 这份报告中，我认为最提振人心的是他在制定政策方面的长远考虑。领导像中国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设立一个长远的目标是非常必要的。 美国国际问题专家威廉·琼斯则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内容体现了中国执政党的责任担当。 习近平的讲话非常鼓舞人心，新时代包含了更多中国发展的担当，同时也表明中国成为对整个人类具有决策力量的国家。 中国之声19大夜间特别节目央广公开课今晚请中央党校教师主讲基层党组织建设，欢迎收听。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徐晶、方亮，主播忠诚、于芳。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速度，我们一直在追赶；视角，我们一直在切换。高起跳，深探底，立体快新闻。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是一种勇气，以责任